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肉一定和小二，斗智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榜耳边，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国产影片《智取威虎山》3D 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一部谍战动作影片，改编自曲波的小说《林海雪原》，由张涵予、梁家辉、林更新、于南、佟丽娅等主演，并在2014年12月23日登陆了各大影院。这部影片最终在国内收获票房 8.7572 亿元，位列2014年中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4位。不知道您是否看了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《智取威虎山》3D 的电影故事。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工程表彰座谈会在京召开，揭晓本届“五个一”工程评选结果。北京市共有8部作品获奖，其中《智取威虎山》成为3部获奖电影之一。为了拍摄《智取威虎山》3D， 导演徐克筹备了5年之久。谈及自己与《智取威虎山》3D 的渊源，徐克表示，自己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读书时就看过京剧版本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并且觉得《智取威虎山》剿匪斗智的故事非常精彩。1977年左右，徐克回到香港，又专门找到《林海雪原》的原著小说，看了很多的资料，才知道原来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人物故事都是有真实原型的。但是《智取威虎山》3D 改编版权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2009年，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通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为徐克导演拿下了原版小说的改编权，让电影开拍成为了可能。同时，《智取威虎山》3D 之所以能够顺利开拍，和已故导演大师谢晋也有关系。当年，谢晋鼓励徐克一定要拍，并且表示会支援他。徐克对此念念不忘，现在终于兑现跟老友之间的承诺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、 影展巨制、再铸辉煌、黄金强大。 1946年冬，解放军203小分队在首长邵建波的带领下，奉上级命令进入匪患猖獗的林海雪原，保护百姓安全。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受上级指示，也火速赶去支援。而就在这时，小分队遇到了一个十分痛恨他们的男孩栓子。